大家好，我是旅居日本冲绳的香港人岑浩谦。日本是一个佛教国家来的，所以是没有圣诞假期的。不过呢，冲绳是日本最有圣诞气氛的地方之一来的，因为呢这里的商场都会特别安装圣诞布置，去吸引这些驻日美军去吃大餐同埋去消费的。在这里就用日文同大家讲声 Merry Christmas。 全新时段，全新配搭， 逢星期日 早上七点至八点， 香港电台第一台，大城小事。 可能是全港涵盖最多范畴的体育节目， 港台体坛一二三。 就算是世界杯过后，继续为你搜罗全球各地体育赛事最新资讯，当然亦都唔少得为你紧贴本地各项体育赛事。 港台体坛一二三，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三点至四点半，香港电台第一台直播； 同日下昼四点半至六点，港台电视三十一播出。 千禧年代是个人意见节目，欢迎听众打电话来发表意见。 2022年12月19日，世界杯阿根廷凭互射12码击败法国，夺得冠军。 立法会补选，陈永光、黄锦辉、何敬康及上海龙当选。 女子赤柱监狱外被掳走，警方以涉嫌非法禁锢等罪拘捕四人。 南韩对北韩持续导弹挑衅深表遗憾，日本向平壤提出抗议。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时间嚟到8:10，12月19日嘅早上，香港电台第一台，港台电视31，你听紧睇紧嘅系千禧年代。早晨，我系萧乐文。先讲靶场嘅消息，今日由上午8点至到晚上9点，青山靶场、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嘅时候，该区附近将会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香港就出現第一宗來自內地的器官移植手術，接受這個器官即受贈人士就是一個九月的時候就是確診了這個擴張性的心肌病變。在香港的兒童醫院那裡留醫了四個月大啦，這個 BB 女，咁佢嘅媽媽咧曾經喺11月底嘅時候咧係公開係呼籲係捐心嘅咁，最終咧就而家係由內地嘅一名喺意外之中咧離世嘅小朋友咧係捐贈咗個心臟，上個星期五咧就係緊急運送咗嚟香港啦，就做咗呢個嘅換心手術嘅。兒童醫院就話呢個手術成功，形容個新嘅心臟咧運作理想。醫工局方面咧，醫工局聯網服務總監鄧耀亨咧就形容今次係特事特辦啊，亦都話過程咧合情合理合法。日後唔排除咧會再向內地求助，用類似嘅途徑咧協助一啲需要接受器官移植嘅香港人，但都話咧要視乎病人所需要嘅器官咧係咪喺香港咧能夠做到配對啦咁。政府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都話希望咧藉此建立一個長效嘅機制，將咧香港嘅醫院咧係納入去內地嘅人體器官分配與共用電腦系統，盡量利用咧係一啲捐贈出嚟嘅器官，可以拯救兩地居民嘅生命。你自己点睇今次呢个个案呢？1872311，又请你一位嘉宾同我哋倾下，有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志仁教授。早晨， 早晨，早晨，你好，小生。 早晨，教授。头先提到呢一个四个月大嘅 BB 女就做咗呢个心脏移植啦，最关键就系佢今次因为当局系主动联络国家卫健委咧系寻求协助嘅，咁最终就完成咗呢个换心手术啦。个心脏就嚟自一名内地嘅小朋友咁。点睇今次呢个做法先咧？ 我覺得今次首先就是對嗰個病人嚟講，呢件事都是相當鼓舞嘅。我自己覺得都，因為要知道今次嗰個案例咧，的而且確係好特別。咁因為個病嗰個 B B 咧，只不過得四個月大啦。咁同埋喺嗰個心臟移植嘅領域嚟講咧，佢哋一定要咧有一個除咗嗰個血型要吻合之外咧，嗰個器官個體積咧都要配對得要合適嘅。咁大家都知道啦，四個月大嘅 B B 咧，的而且確咧。個體型一定係好細啦，咁如果要一個器官捐贈者咧，要基本上係差唔多咁嘅年紀咧，先至可以有機會咧係適合捐俾佢。咁大家要可想而知咧，要喺香港要等一個 小朋友啲 BB 過身去捐贈嘅器官咧，其實個機會咧的而且確咧係好難嘅。咁尤其是今年咧，我哋嗰個器官捐贈數字咧係的而且確都係令人失望嘅。咁孤物論仲要等一個係一個年幼嘅器官捐贈嘅出現咧，更加係難上加難嘅。咁所以我覺得今次個做法咧都係。我覺得都係無可厚非，亦都係一個即係我覺得一個相對一個合理嘅做法嚟。 其實今次呢個個案最主要係面對個情況就係頭先提到，譬如捐贈率比較低啊，定係本身因為小朋友要揾呢一類型咁細嘅心臟都難咧，係邊一樣多啲咧？同埋我想知，就算係成功做咗呢個手術之後，有冇個心臟可以係用幾耐，或者嗰個嘅機率係可以用幾耐咧？ 咁我諗首先本身呢就我哋有少少數字嘅，本身香港器官捐贈率呢都已經係偏低嘅，喺全世界嚟講呢，如果你睇返全球呢，西方各國家呢，如果係喺西班牙、美國呢，每100萬人呢一般呢都大概有40多個捐贈者，但香港嘅數字呢，每100萬人呢只係唔夠5個，咁你可想而知差唔多個分別係10倍咁滯，咁本身嗰個器官捐贈率呢就真係低㗎啦。咁今年為例啦，咁到而家由到昨日為止咧，那個譬如話講緊係呢個 C 肝嘅捐贈率咧，今年咧我哋只得16單成功嘅宗數出現。咁點解今年特別更低啦？咁當然有唔同原因啦，第一就係嗰個疫情都有影響啦。咁所以就今年嘅數字的而且確失望啦。第二就係頭先我講啦，因為心臟咧都要睇翻嗰個捐贈者同嗰、那個。受體者個病人嗰個體型咧，嗰、那個配、那個吻合嘅要，咁唔可以話一個大人邊個心俾一個4個月大嘅細路仔做唔到，因為嗰個心個 size 咧係爭好遠，咁所以都要等一個幾個月大嘅 BB 出嚟嘅話咧，更加係難上加難啊！所以喺呢個情況嚟講咧，兩樣嘢加埋咧，基本上要佢喺香港等到一個合適嘅捐贈者，我諗個機會真係好渺茫。 但是想知道你即係理論上嚟講，過往係咪都有一啲比較細嘅 BB 係有一啲心臟嘅問題而需要係換心嘅咧？點解過往又唔考慮係揾內地一啲適合嘅心係即係適合嘅時候就落嚟香港係幫一啲香港嘅病人咧？過往係冇呢啲渠道，定係唔同嘅原因而冇考慮到咧？定係？ 以前本身都是一路都沒有一個既定的機制的，咁亦都本身呢啲病咧，咁喺甚細個細路仔嚟講，亦都係好罕有嘅。咁今次，所以我亦都覺得本身個病亦都係即係罕見啦。咁亦都係細路仔捐贈者咧，其實咧喺香港嚟講咧，器官捐贈者喺細路仔嚟講係真係好少好少出現。講緊係最近一個咧，都講緊已經可能係我記憶之中咧，都係幾年前嘅事。咁所以的而且確咧，今次喺嗰個病人家屬嘅立場嚟講咧，佢哋真係的而且確係一個急切嘅需要喺度。而呢個器官捐贈對於佢呢個病情嚟講，的而且確係先至有機會咧，係作出一個根治嘅。嘅機會，咁當然咧，而家嚟講咧，手術做咗啦，咁嚟緊咧，最緊要觀察咧，就有冇呢個所謂嘅排斥嘅現象出現。咁我相信兒童醫院嗰方面咧，亦都會密切咁樣觀察住呢個情況。 因為關鍵就係今次首次嘅移植手術嘅器官係嚟自內地嘛，我想知道就係香港同內地之間要做呢啲跨境嘅器官移植，本身有啲乜嘢，無論係技術啦、法規啊嘅困難喺當中，或者即中間唔係咁容易做到嘅地方係啲乜嘢咧？其實 咧有少少，我諗首先咧有一樣嘢好大嘅分別，就唔係淨係法唔係一個法規嘅問題嘅，而係首先嗰、那個器官捐贈者，我哋嗰、那個所謂嘅選立係點樣嘅？因為首先喺香港嚟講咧，作為一個器官捐贈者，個病者過世咧，我哋喺香港咧一路咧都係接受腦幹死亡嘅病人嘅。咁但係國內咧，器官捐贈者咧，佢哋嗰個甄選係少少唔同嘅。佢哋咧就係、是、接受咧心臟停頓而過世嘅病人，咁兩者咧就是、有分別嘅。咁但係隨著嗰、那個國內近年咧對呢個腦幹死亡嗰個認受性亦都高咗啦，咁所以咧而家亦都多咗咧腦幹死亡嘅捐贈者咧出現。咁亦都你都知道今次咧呢一、這個心臟嗰、那個器官捐贈者咧本身都係一個係腦幹死亡嘅病人出現嘅。咁所以你問我點解以前一路都未有一個既定嘅機制咧？咁係第一最主要咧，就係因為嗰個器官捐贈者，大家用嘅器官捐贈者係少少分別唔同，咁所以一路咧都冇一個既定嘅機制喺度。 即係大家定義邊一個係死亡係有唔同。 係啦。 Okay. 但因為我見到譬如2016年嘅時候咧，特區政府咧就話曾經講過話，內地嘅器官捐贈法規同埋分配制度咧係唔適用喺香港嘅，係咪就係講緊你頭先講嗰樣嘢？定係點解會以前就係唔適用香港，而家又即係今次呢個做法又做到咁樣嘅？ 其實嗰個頭先我所講係其中一個原因啦。咁、其實第二咧，喺香港嚟講咧，我哋有個器官捐贈咧，有個中央名冊喺度，每一個器官咧都有個中央名冊喺度。咁所以基本上咧，我哋一般嚟講咧，所有基本上香港嘅話咧，我哋就跟翻自己香港一個所謂嘅既定名冊。咁但係國內咧，亦都佢自己有自己嗰、那個。嗰、那個選擇嗰、那個輪選制度，咁所以一路咧嗰兩個機制咧都係唔係互通嘅。咁當然今次亦都聽到係一個特事特辦嘅情況啦。咁但係我都想講，今次係一個好好嘅契機，因為知道今次嗰個手術能夠成功幫到一個病者。咁要知道咧，始終嗰個香港嗰個器官捐贈率真係好低嘅。咁如果我哋特區政府將來繼續可以去跟進呢件事，可以設立一個清晰透明嘅機制。令到內地或者香港嗰個器官捐贈嗰度係多啲器官幫助到香港嘅市民咧，呢、這個的而且確咧一個好鼓舞嘅信息嚟。 內地嗰個應該就係我見報道所講嘅，就係中國人體器官分配及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用電腦系統一個咁嘅系統啦、你知唔知道個運作係點嘅？因為我就見話有新華社引述到局長盧寵茂所講咧，就目前其實有超過3500名嘅香港居民咧，都係根據呢個系統咧係等緊器官移植嘅。點解有一啲香港人又可以用呢個器官，即係呢個系統係等器官移植嘅？個運作係點嘅？其實知唔知？ 其實我諗一路咧。本身而家亦都有一部分香港人喺內地居住啦，咁所以佢亦都會可能透亦都可以透過內地嘅醫療制度咧，係登記咗呢個所謂嘅程式嘅，咁所以盧局長講有大概三千零個市民係講咁多年嘅話咧，亦都係個數字上咧，我覺得亦都係有咁嘅可能性喺度。咁第二咧，其實咧。香港市民咧咁多年嚟咧，有啲有部分市民因為知道喺香港咧等唔到器官咧，佢亦都係翻咗內地咧，係去即係求醫，去接受呢個器官捐贈嘅。咁所以其實一路都咁多年嚟都有呢啲咁嘅情況。咁但係當然嗰個官方數字，我哋香港咧就冇一個實質嘅數字咧，有幾多個香港人咧係翻咗內地。做呢個移植嘅手術。 如果即係政府提到話，希望今次一個嘅契機咧，係長遠係建立一個嘅機制咧，係將香港嘅醫院都納入去頭先提到呢一個嘅系統嗰度咧，有啲咩技術上嘅困難喺度？點解過往又未必做到？今次有一個嘅契機可以做到，你睇到有啲咩困難喺當中咧？ 我諗最主要咧，即係以前嘅疑慮咧，就係嗰個器官嘅來源。因為一路其實講緊器官移植咧，其中一個最擔心即係器官捐贈個器官來源嗰個擔心就係會唔會有背後咧有所謂嗰個器官買賣嗰個情況出現。咁但係咧經過今次而家因為國家嗰、那個器官捐贈制度咧越嚟越係優化咗個制度，亦都其實咧係嗰個法律上咧係好嚴謹嘅。咁亦都相信咧特區政府醫務衛生局方面咧，因為佢哋今次有一個即係清晰嘅渠道啦，同國家衛健委建立咗個渠道，咁我哋亦都可以係確保得到嗰、那個肝係佢嘅來源啦，或者係嗰個心臟嗰啲器官嘅來源啦。最主要一定係要係一個無償嘅捐贈啦。咁我相信如果一個清晰嘅機制，知道嗰、那個捐贈者係咩原因過身嘅，係可以確保得到佢一個無償嘅捐贈嘅話咧，我相信其他所謂嘅細節咧，相對嚟講咧要即係解決嘅話咧，應該係慢慢可以咧係做得到嘅。 頭先你提到好重要一點，就係確保呢一個嘅器官嘅移植係無償嘅，即係冇涉及啲金錢嘅交易嘅咁。 啱啦，係啦， 嗱，不過我見到有啲報道，明報又好啦，經濟日報又好啦，都提到話外國其實一直有一啲咧譴責內地有非法器官買賣嘅問題啦，亦都擔心咧，如果香港係接受一啲嚟自內地嘅器官咧，會影響醫學界喺器官移植啊，本港醫學界喺器官移植嘅聲譽啦，形容係開壞先例，亦都特別提到咧話。國際心肺移植協會曾經在今年是呼籲個會員咧，唔應該咧係讓一啲嚟自內地嘅器官係做移植嘅，係咪有件咁嘅事，或者點睇呢啲聲音咧？ 本身因為佢國際心肺協會即係唔係我自己嘅專科啦，我係本身做肝移植，咁所以我就唔係好清楚佢所謂呢、這個聲明嘅。咁但係至於你話有外科醫生講緊呢個所謂嘅開壞先例咧，其實我就絕對唔同意嘅。其實喺過去呢十幾二十年咧，其實國家對於呢個器官嚴謹方面咧，嗰個規範咧已經係咧清晰透明咗好多，同埋咧其實咧係越嚟越嚴謹嘅。因為要知道咧，佢哋都內地政府咧都係好 注重對呢件事，亦都係好認真對待，因為始終咧都係會影響到國家嘅聲譽。咁所以咧，我亦都覺得嗰個所謂嘅器官買賣嗰個情況咧，其實咧佢哋而家咧已經做咗好多工作咧，去盡量咧去杜絕呢個情況發生嘅。咁至於你話係會唔會影響嗰、那個國際嗰個認受性，其實一路以嚟咧有啲國際嘅其實嘅學術嘅組織咧，一路都會有曾經咁樣提過話唔可以接受嗰、那個論文係利用嗰啲內地器官嘅，但其實一路咧佢哋都冇啲實質嘅證據咧係去證明得到咧所謂呢啲用內地器官係牽涉咗其他個所謂嘅器官買賣啊各方面嘅，咁所以即係我哋要處理佢哋所謂呢、這個。聲明嗰陣時候，我哋覺得就要即係有少少唔係太公道嘅，咁亦都要係盡量咧，我哋本身譬如話喺香港嚟講咧，我哋都有一個所謂嘅責任咧，亦都係要清晰講解翻俾國外嘅機構知道咧。其實而家個法制咧係完善咗好多啦，移植嘅技術咧，基本上內地嚟講亦都達到呢個國際級嘅水平啦，法律層面亦都係已經係透明咗好多。咁所以我相信要時間嘅，咁但係我相信亦都係如果我哋繼續努力去說服其他國家嘅話咧，咁我覺得呢個疑慮咧，慢慢都會係剔除嘅。 嗯，我想最後一句問埋，因為我見到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有委員都提到話因為佢哋都要睇嗰啲嘅心理報告啊、心理評估啊，去判斷即係究竟當中有冇涉及啲金錢交易啦咁樣啦。但佢都提到話，境外人士嘅一啲捐贈咧，可能評估上面會難啲，同唔同意呢個講法咧？ 今次因為其實一般絲肝在香港來講呢，就基本上因為是如果絲肝的話呢，它就不需要一定經過這個委員會的，除非呢它是做一個活肝捐贈，那就有需要經過這個委員會去審批的。咁你話至於所謂喺境外，佢哋未必可以即係執法得到啦。咁所以咧，我啱啱都講過啦。其實而家咧嗰個今次嚟講咧，你都知道嗰個器官咧係由呢個香港港大深圳醫院嗰度咧係捐出嚟嘅。咁所以第一咧，我諗對嗰、那個內地醫院嗰個認識同埋個認證咧，其實而家咧已經比以前咧係多好多噶啦。咁如果特區政府同內地嘅政府有一個緊密嘅聯繫，譬如話佢哋可以係指定嗰幾間三甲醫院嘅，咁起碼至少咧一定係有一個保證喺度。咁我覺得呢樣嘢，我覺得係嗰個細節咧，慢慢咧，我覺得係可以有一傾嘅話咧，要即係所謂去確保嗰個肝嗰個來源一個正常嘅途徑嘅話，我覺得係唔難做得到。 OK， 好啊，唔該曬教授，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陳志仁教授，佢係港大臨床醫學學院教授及肝臟移植科主管。特首李家超都有回应到今次呢个事件咧，就话感激两地嘅团队努力系共创医学成就，同时亦都反映人性嘅光辉同埋大爱，令到四个月大嘅BB 女子希咧就系及时咧获得内地婴儿捐赠嘅呢个心脏，亦都十分感谢内地捐赠者同埋屋企人咧嘅无私奉献。今次头先都引述到啦，医务卫生局局长喺接受访问嘅时候咧提到话，希望咧藉住今次机会咧建立一个长效机制，将本地嘅医院咧纳入内地嘅人体器官分配与共用电脑系统，尽量利用一啲捐赠出嚟嘅器官，帮两地嘅居民嘅生命。同唔同意咧？讲下你嘅睇法啊！1872311，我哋又请到位嘉宾同我哋一齐倾下。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早晨，小乐文。 早晨，彭洪昌，点睇今次呢个 B B 女就用到内地一名意外死亡嘅小朋友啦嘅心脏啦，就系、是、今次系一个手中移植手术，系嚟自内地嘅。呢啲器官嘅，点睇今次嗰个做法咧？ 我谂住第一件好事嚟嘅，即系无论对于嗰个小朋友或者对于佢哋嘅家长嚟讲咧，能够系拯救到一个咁细嘅生命咧，这个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咁我谂调翻转睇翻香港嗰个整体嘅器官捐赠状况咧，咁头先嘉宾都有提及过啦，我哋每100万人当中嗰个器官捐赠嘅比例咧，都系得5个啫，咁呢个都系。差唔多全球最低，咁一睇翻近年一啲器官捐赠嗰個數字咧，我諗主要香港就係、是、器官捐赠講緊就係心啊、肺啊、肝啊、腎啊，或者係眼角膜啊、皮膚啊、腸骨呢啲方面嘅器官嘅捐赠啦。咁心臟捐赠咧，其實喺呢幾年咧，大概都係得10宗8宗嘅啫。咁、而心同肺咧，主要只可以係透過即係遺贈嘅器官。去處理就唔似得腎同埋肝咧，可以喺遺贈器官以外咧，都可以做一個活體捐贈。咁所以一定係要有合適嘅情況底下咧，先至可以捐贈得到。 咁但係而家等緊心臟捐贈嗰、那個數字咧，係講緊有73個嘅病人等緊。咁如果除一除咧，其實就大概係77年先至可以即係等到嗰個器官。但係咧，老實講，即係心臟嗰、那個狀況，你唔好話七年啦，即係有陣時7個月都等唔到。咁所以能夠喺一個短時間之內揾到一個合適嘅捐贈嘅器官咧。而是令到挽救到呢一个小朋友嘅生命咧，我相信绝对系一件好事嚟嘅。 嗯，即系呢个做法，虽然今次就特事特办啦，但你同唔同意日后都再用类似嘅方法，嚟借啲内地嘅器官嚟做一个移植手术咧，或者会唔会甚至系恒常化成个机制咧？ 我谂对于一啲等候紧器官移植嘅病人嚟讲咧，即系喺香港去等候，咁头先都讲咗啦，因为整体嗰个捐赠嘅比率都系低啦。咁而佢哋要等候嘅時間呢其實都係即係相對之長，即係除咗係肝腎，佢哋可以睇下即係身邊嘅親友有冇得可以合適去配合，但都願意等候捐贈之外呢，其他要等即係遺贈嘅器官呢，其實嗰、那個等候嘅情況呢都係即係好多時候我哋都睇到新聞又好，或者係從經驗都知道呢、okay. 有多都等唔到而過身，咁所以如果能夠即係加入埋喺國內嗰個系統，我相信即係嗰個等候到嘅機會係會大咗。 嗱，彭總，因為時間差唔多，我哋8:30之後，我哋轉頭再繼續傾。 好啊， 啱啱傾過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彭昌。 香港電台新聞報導。 早上8:30，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同法国加时之后打成3-3平手，最终阿根廷凭互射12码击败法国，继1986年之后再次夺得世界杯冠军。队长梅西首次助国家队夺得呢项锦标。上半场阿根廷优势一面倒，迪马利亚喺22分钟博到12码。梅斯操刀射地波入网，36分钟阿根廷策动反击，在左路处于较好位置的迪马利亚接应队友传送，第一时间起脚射入，半场阿根廷领先2-0。下半场后段，法国获得1球12码，麦巴比在80分钟主射入网，大约1分多钟之后他再次建功，在禁区接应回传，第一时间窝里射入追平，双方要打加时。下半场美斯见到队友近射被挡出，门前补射入网，之后阿根廷有球员在禁区犯手球，麦巴比射入12码追和，两队要以互射12码分胜负。五轮当中，法国有高文同埋祖亚曼尼射失，阿根廷头4轮全部射入，阿根廷喺12码赢4-2夺得世界杯。阿根廷一片欢腾，庆祝国家队喺世界杯决赛击败法国夺得冠军。喺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已故球王马勒当拿嘅屋外聚集大批球迷，当佢哋知道阿根廷队长美斯射入12码之后，欢呼庆祝。成千上万球迷就聚集在首都另一个观赛区，当国家队的迪马利亚在36分钟建功，为阿根廷领先到2-0的时候，球迷热烈庆祝。本港新增16023宗新冠病毒确诊，本地感染占15147宗，输入个案876宗，多40宗死亡个案，第五波疫情至今累计10958名患者离世。警方调查重庆大厦一名乌克兰籍少年死亡的案件，暂时列作尸体发现案处理。警方话，在过去的星期六朝早9点左右，接获重庆大厦一间宾馆的负责人报案，指一名56岁男租客报称房间内一名14岁少年昏迷不醒。救护人员到场之后证实少年已经死亡。警方翻查闭路电视片段，发现少年在星期六凌晨3点左右与另一名15岁本地少年一同进入涉案房间，并在房内与男租客共处几个钟。

女子赤柱监狱外被掳走，警方以涉嫌非法禁锢等罪拘捕四人。 南韩对北韩持续导弹挑衅深表遗憾，日本向平壤提出抗议。 天气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在一路傾緊有關於喺香港首宗嚟自內地嘅器官嘅移植手術，涉及到咧就係一個喺兒童醫院留醫四個月大嘅 BB 女，咁佢喺九月嘅時候咧就確診咗咧呢個嘅擴張性心肌病變。十一月嘅時候，佢屋企人咧就係呼籲希望可以有心可以捐出嚟啦。咁最終咧就係內地呢一名嘅意外離世嘅小朋友咧係捐贈咗心臟，上星期五咧就做咗一個換心手術。醫院方面就話係手術係成功。看到新华社的报道所说，是负责今次两地医疗应急救助联络工作的中国人体器官分配与共享的计算机系统的负责人提到，一名意外离世的小朋友是透过这个系统捐出心脏，但是因为他的体重极低，在等待名单上面的千几名的患者都是不适合接受捐赠的，为了避免浪费宝贵的可移植器官，那就是紧急启动了内地和香港的医疗救助人体器官共享预案嘅。咁香港方面，医管局都话，今次系合情合法合理咧，亦都话日后唔排除咧，再用类似嘅途径咧协助其他咧有需要器官移植嘅香港人嘅。咁欢迎大家打嚟啊，1872311。头先同阿彭洪昌倾紧嘅，电话旁边有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早晨。 系，早晨，早晨。 今次亦都提到话，如果真系日后建立一个机制，或者一个恒常嘅机制，系做呢啲跨境或者同内地嘅器官移植啦。如果咁嘅话，系咪即系香港嘅受赠者可以攞到内地嘅捐赠者器官？同样，内地嘅受赠者亦都可以攞到香港嘅捐赠者器官？你同唔同意系咁咧？或者当中要有啲乜嘢特别要考虑咧？如果真系有咁嘅机制嘅时候， 其实虽然今次系第一宗，即系香港系同内地有呢个器官移植嘅嗰个情况啦。咁但系其实喺过去咧都曾经有。呢啲即係同外地嘅器官捐贈嗰、那個中個案咧係出現過嘅，譬如話喺早幾年前啊，即係都同台灣方面咧係曾經都試過有個肝臟香港用唔著就轉送咗去台灣，調翻轉台灣嗰方面都有一個嘅肝臟咧，即係轉贈過喺香港病人受惠過嘅。咁所以呢一啲咁樣即係同跨境嘅。器官捐贈嗰、那個手術咧，其實亦都唔係即係第一次發生。咁我相信即係能夠即係個大前提都係啦，即係為到病人嗰個生命係能夠受惠得到嘅，呢、這個即係絕對係應該要去支持同埋即係盡量喺嗰個機制上面睇下點樣去即係無論喺個法制上啦，喺個醫學上面啦，同埋亦都要睇下即係當地市民或者捐贈者或者係病人佢哋嗰個。意見啊、睇法啊、感受各方面咧，有一個清晰透明嘅機制咧，咁呢個係即係對於日後成個制度嘅運作咧，係會好有幫助。咁譬如如果即係香港病人能夠係透過內地嗰個登記系統都獲得配對嘅，調翻轉，如果香港捐贈者佢哋都係願意即係加入呢個系統啊，即係配對俾國內嘅。病人我相信即系呢个亦都系令到两地嘅病人都系同样能够受惠得到嘅。 嗯，你觉得仲有啲咩要考虑咧？或者如果真系要做呢一啲恒常嘅器官移植嘅互通机制，系咪主要同内地定系同其他地方都可以再进一步考虑咧？你觉得应该点做？ 好似头先讲啦，即系过去都曾经同台湾方面咧，即系有一个咁样嘅个案嘅。咁但系即系我相信同内地嗰、那个连结就更加紧密啦，嗰、那个器官。要去運送嘅時間咧就相當短一啲啦，咁所以即係似乎同國內去配對咧嗰、那個可行性啊，即係相比起對於其他國家啊，即係更加會即係合適一啲嘅。 Okay. 咁另外就係咁喺個法規上面啦，即係點樣能夠都符合到啊，即係各自地方嗰個法規，醫學上面大家都能夠有公認嘅一個醫學標準啊，即係大家。無論是那個器官的摘取啊，或者是轉送啊，同埋即係進行手術去移植咧，咁呢個如果大家都係達到即係相近嘅水平咧，我諗呢啲方面咧都絕對係應該要去做。咁當然另外一個就係 病人和捐赠者的意愿是怎样呢？这个都应该要尊重的。譬如说有些病人他不介意的，即是可以接受到国内捐赠者的器官的，那就可以加入咯。事实现在也都有3000多个市民是在国内都登记了个系统。 Okay. 但反過來可能亦都有啲佢哋自己考慮嘅，佢哋唔想咁參與嘅，咁應該都係容許佢哋有呢個選擇嘅。 頭先都引述到新華社嘅講法咧，因為今次負責嘅呢個負責人咧就提到話，中國人體器官分配及共享計算機系統咧係其實今次睇過嘅名單上面咧，真係內地嗰千幾名嘅患者等候名單上面咧都係冇合適接受捐贈，所以先至考慮到即係唔好嘥咗嗰個可移植嘅器官咧，而啟動咗今次個案嘅咁，日後如果真係要同內地有一個恆常機制嘅時候，使唔使都要睇啊？可能香港真係冇人啱，先至係將個器官交俾內地咧，或者內地同樣情況啊，都係內地嗰方面等候名單都冇人啱，先至交嚟香港咧，應唔應該有呢啲考慮咧？ 嗱，我相信呢個都係一個合理嘅安排嚟嘅，因為即係一般我哋都仍然都係叫做一國兩制啦，咁自己嘅地方用翻自己嘅資源去處理自己嘅病人嗰個需要。咁而另外喺無論嗰個運送嘅時間啊，或者係即係即係個醫療嘅水平咧，咁相信即係由翻本地去處理咧，呢個應該都係最合理安排。咁但係我相信喺如果有啲特別嘅情況，譬如今次呢個個案咧，就可以存在即係啟動呢、這個即係跨境嘅器官捐贈嗰個安排啦。咁所以呢個會唔會係即係日後恆常機制底下？其中一個條件咧，咁我都覺得有呢個安排都係合理嘅。 OK， 好啊，唔該曬彭洪昌，同你傾到呢度。好，彭洪昌咧係社區組織協會幹事，咁咧就請多位嘉賓同我哋傾下。同樣都是今次呢個個案涉及到一個四個月大的 BB 女，因為心臟衰竭啦，咁要接受呢、這個心臟移植，而家就係內地嘅器官嘅呢一個嘅手術係嚟自。咁啊，有香港器官捐贈行動組召集人，亦都係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榮譽會長周家歡醫生，早晨。 早晨你好。 早晨，周醫生，頭先提到今次呢個 BB 女嘅個案啦，你自己點睇？係手中移植手術嘅器官嚟自內地嘅情況咧？ 在個病人的立場來講，當然是一件好事啦。因為小朋友找器官是很困難的，尤其是四個月大的小朋友找到心臟，在香港幾乎是即差不多是不可能的。所以你看到有一個真正就多了一個來源的器官，當然是對病人來講是一件好事。其實在器官分享來講，在外國一直都在做的了，在歐洲是很多個國家分享器官的，美國都是啲器官都是州同州咁飛嚟飛去噶啦，咁香港同埋中國其實地方個地域咁近，要 transfer 啲器官其實係一件唔係咁難嘅事幹咯。咁我覺得即係能夠多啲嘅器官，無論係邊個家都好咧，其實都係一件好事，對病人嚟講都係一件好事咯。 但講翻今次嘅事件咧，因為醫管局都提到話係特事特辦，我想知道那個個案其實有幾咁特別可以特事特辦啦，同埋過往多年嚟都係主要靠自己香港本身啲器官係做移植噶嘛，點解唔用到外面嘅地方？係咪本身都有一啲限制或者考慮？今次又係咪一個好特別嘅情況可以破例咧？ 嗱，我就唔可以代表醫管局講嘢啦。咁但係咧，以前我哋曾經同台灣係有過一啲交換嘅。咁但係呢個交換咧，都係醫院同醫院之間嘅交往啫。曾經有人俾過我哋，我哋俾還翻一個俾人哋咁解。咁但係呢個咁樣嘅交換嘅過程咧，其實都有引起一啲嘅討論嘅。究竟係應該即係以國家同國家，即係政府嗰、那個嗰、那個水平嚟到討論呢個問題咧，定係醫院同醫院之間嘅交往嚟到決定呢個問題？有人都會懷疑喂，點解你呢個譬如瑪麗醫院點解同台灣某間醫院有咁嘅交流咧？係因為有冇啲即係你知咧，好多人都會 query 你有冇啲咩技術嘅問題啊，或者係錢金嘅問題啊，或者係即係呢啲咁樣類似嘅 query 咧，成日都有嘅。咁所以喺當年咧，曾經都係睇過究竟我哋應唔應該建立一個機制？同香港、同台灣或者香港同大陸有一啲咁樣嘅類似嘅分享器官分享，咁但係當時唔知點解講下講下就冇咗呢個咁樣嘅討論啦。咁所以而家都係一個可能一個適合嘅時機咧，去再重提呢一個咁樣嘅合作咯。 即係你覺得最主要頭先你提到一點就係話啊，究竟係地方同地方政府定係醫院同醫院之間嘅一個嘅溝通咧？如果要做呢個移植手術，主要係呢個問題，定係有其他原因係令到可能香港係主要都係自己境內入邊揾翻器官而唔用境外嘅咧？有冇其他嘅考慮咧？ 係，梗係有好多考慮啦。一個考慮咧就係咧，其實中國同埋香港個關係咧越嚟越密切噶啦。咁所以你見到其實大家都知道咧。國外咧，譬如美國啊，或者歐洲嘅國家咧，其實對中國嘅器官移植同埋器官捐贈咧，都有好多意見噶嘛。咁所以其實話即係會懷疑你究竟係唔係即係用死囚嘅器官啊，有冇合理嘅同意書啊，有冇強迫啊，諸如此類好多咁樣嘅 query 咧。咁所以外國嘅醫學嘅團體咧，對於中國出嘅研究報告咧，都好多嘅意見。好多時因為你牽涉到器官捐贈或者器官移植咧，就唔收佢哋嘅文章啊咁樣嘅。咁香港嘅醫生咧，其實喺國際上都享有盛名啦。好多國際嘅組織裏面咧，其實我哋都係一啲嘅會員咁樣。咁都好多人咧有咁嘅擔憂，如果我哋同中國合作嘅話咧，咁我哋嘅 paper 會唔會都俾人即係？reject 咧咁樣， 即係啲論文講緊啲論文， 係啦，論文俾人 reject 或者係個身份俾人排除咧，因為事關前幾個月都有醫生講過啦，喺美國嘅醫學嘅組織裏面咧，無端端俾人除名，咁雖然佢後屘話係一個誤會啦，咁但係即係可以見到咧，其實外國嘅國家嘅醫療嘅組織啊，其實對中國都可能有啲偏見嘅，咁如果我哋參與嘅其中嘅話咧，可能都會受到牽連。呢個係我相信有啲嘅醫生嘅顧慮嚟嘅，不過我就覺得咧，其實即係喺個政治環境裏邊咧，其實可能你唔做咩嘢咧，都會俾人偏見噶啦。因為只要我哋中國同埋香港嘅關係，俾人話中國香港可能已經俾人話啦。咁所以我呢個都避免唔到啦。將香港嘅醫生喺呢一方面係比較被動嘅，我覺得。咁另外一個 point 咧，我覺得都想提一提嘅咧，就係咧，你記唔記得大家記唔記得兩三年前啦，曾經有一度咧，有香港有一個謠言，就話咧香港嘅器官咧會送翻大陸嘅，係呢個謠言嚟嘅啫。咁但係咧，當時咧都有一啲嘅人咧喺個器官捐贈嗰個嘅數目字嚟講咧係跌咗嘅。咁即係話咧，香港嘅市民咧對於香港嘅器官翻去大陸可能有啲意見。咁但係咧，當然啦，而家情況即係。隔咗咁多年啦，人嘅諗法會唔會有唔同咧？咁兩個地方如果互通有無嘅話，正常情況，梗係話即係唔係淨係中國俾我哋啦？咁香港可能有多嘅話，可能都會俾中國，即係咁樣先叫互通有無啊嘛？係咪？咁但係咧，即係喺外國嘅一路嘅做法都係話咧，你有多先俾人嘅，或者你一啲揾唔到你適合嘅配對咧，你要先俾人哋嘅，即係你唔會話。我哋有適合嘅都照俾人哋，呢個唔講唔通噶嘛。即係每個地方都係有佢即係自己做嘅嘢，梗係最簡單、最方便，同埋係最有成本效益嘅。咁我器官如果俾瑪麗醫院，即係香港嘅器官俾瑪麗醫院或者俾伊麗絲伯醫院，冇理由送去北京㗎，係咪？即係呢個係講唔通嘅道理咯。即係所以，如果就算互通有無都好咧，都應該有翻個機制去點樣去分配。大家嗰啲器官喺歐洲就好簡單嘅啫，你每個國家都有自己個輪候嘅名單，輪候名單裏面揾唔到呢個適合嘅人啦，咁就送出去咯。因為器官係咁珍貴嘅資源啊嘛，冇理由嘥噶嘛。不過就亦都冇理由啦，話即係會自己有都會俾人哋。咁只要個機制係建立得清清楚楚嘅話，大家跟住呢條路行嘅話咧，我就唔覺得有咩問題。 OK， 即係當然啦，呢個其實都係建立於大家互相嘅信任喺嗰度，互相信任就冇問題噶啦。我相信中國唔會亂咁嚟，因為其實喺十幾年裏面咧，中國對於器官捐贈同埋器官移植咧係做咗好多好多功夫嘅，即係為咗要同政即係同外國嘅接軌啦，要俾外國承認啦，佢哋已經立例法廢除咗用死囚。亦都係有好多嘅倫理委員會咧，去確定嗰啲器官捐得啱唔啱咁樣。咁同埋咧，佢哋做咗好用，即係培養咗好多器官移植聯絡主任。雖然咧佢起步慢啦，同世界國家嚟比咧，佢嗰個器官捐贈率咧，其實係仲係未追得上世界各地嘅。但係其實佢嗰個增加個速度啊，即係以個由零到到而家咁樣速度咧，中國係。全世界增加得最快的地方。 OK， 咁所以咧，我覺得個前景咧喺中國嚟講係好嘅。只不過咧就係你哋 唔係話你哋，大家對於嗰、那個中國政局啊，或者中國醫療系統嗰個信任有幾多嘅啫。 OK， 即係如果從一個利，即係一個細啲嚟講啦，就係話，如果我哋香港同中國有個咁樣嘅互通有無嘅合作嘅話咧、我覺得我哋都係。着數嘅多 明白啦，周國寬醫生頭先你提到話，即係外國咧都有一啲憂慮啦，譬如有譴責內地一啲非法器官買賣。頭先你話啊，其實都改革咗好多噶啦，亦都透明度高咗啦咁。但係外國有啲咁嘅聲音嘅時候，頭先你都提到好現實，就影響到香港嘅醫學界有一啲醫生可能被某一啲組織除名，或者佢哋嘅論文不被承認。咁可以點咧？首先呢啲聲音應該點處理？同埋如果真係有個咁現實嘅影響，又影響到可能日後同內地建立一個機制嘅，咁應該點做咧？ 我真唔知应该点做。喺呢件上高嚟讲咧，我觉得我哋好被动嘅，因为外国嘅人点样睇我哋咧，我哋控制唔到噶。即系你讲好多好多，我哋好多好多嘢咧，其实喺不同嘅场合里边咧，其实 even 中国嘅黄杰夫嘅局长啦，咁同埋我哋嘅中国好多嘅医生喺国际上嘅会议里边咧，其实都有讲介绍中国嘅情况嘅变化，我哋听过都唔少噶啦。咁只不过系人哋信你唔信。真係人哋話嘅啫，我哋話即係中國政府話我哋冇用死囚嘅啦咁樣，咁人哋都覺得你有用死囚，咁你點解釋都冇用啦。咁我都喺呢一方面嚟講咧，我哋真係冇乜嘢辦法令到人哋相信，只能夠以時間同埋要實際嗰個嘅等人哋對中國認識得更多。咁嗱，香港嘅 web 嗰個嘅 reputation 咧，即係咁咩個聲譽一向都好好嘅。即係呢一方面影響都好好嘅，同西方其實冇分別嘅。咁、 okay. 但係就係即係無端受到牽連嘅話咧，其實都有啲無可奈何咯。我覺得，但即係我覺得即係冇辦法，你點樣能夠令到人哋相信香港？即係你唔好話淨係醫學上啦，你其實好多個層面上咧，人哋都會覺得香港越嚟越似中國。 而家喺呢一個咁嘅情況之下咧，我見到有唔同人都就住今次事件啦，有一啲意見啦。譬如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實任成員咧，邱忠祥咧就提到話，而家一般嚟講咧，有啲嘅申請係會由參與手術嘅醫生去提交啦，包括係一份由社工同埋心理學家對於捐贈人同埋受贈人咧本人同埋佢親屬咧所做嘅心理評估。咁咧委員會就會用呢一份報告去判斷啊，當中有冇一啲嘅金錢交易啊？譬如會唔會有一啲嘅境外進口嘅器官啊？咁佢就提到話，如果真係境外嘅人士要做一啲評估咧，係會難啲嘅，即係難啲判斷當中係咪有涉及背後一啲金錢交易啊等等嘅咁。點睇佢呢一個嘅講法咧？如果要判斷難咗嘅時候，其實要做呢啲嘅境外交易嘅境外嘅捐贈嘅時候，使唔使有啲乜嘢嘅法規上面嘅改動啊，或者規矩上面係令到容易啲做到嘅？ 不過你要搞清楚咧，就係咧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咧，佢主要嗰啲嘅評估咧係指活體捐贈嘅，即係話咧有一個人想捐俾佢自己嘅親戚朋友啊諸如此類咧，又唔符合香港嘅法例嘅時候咧，先至要動用到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嘅啫。要正常情況之下咧，你嘅直系親屬。同埋你嘅配偶多過結婚多過三年咧，係唔需要經過佢哋嘅。但呢一個都係以活體嚟講，而家講緊嘅就係講遺體嘅捐贈，即係一個人過咗身之後捐器官出嚟嘅時候咧，呢個情況咧係唔需要經過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嘅。呢個咧就要經特別嘅途徑，譬如我哋喺香港嚟計啦，我哋所有嘅過咗身嘅病人要捐嘅話咧，喺本地即係自己的醫院。在醫管局的範圍裏面已經全部可以處理得曬了。咁你話過去由外地嚟的話咧，當然冇呢個機制喺度講應該點樣去做法。呢個都唔係人體器官移植委員會裏面嘅機能嘅功能嚟嘅，呢係要政府再高一層，佢哋同即係香港政府同埋大陸政府傾掂咗條數，先至可以進行到咯。如果唔係你冇人會肯會無端端有個器官由嗰度過嚟我呢度㗎，冇人做呢樣嘢。 如果頭先提到話同內地有一個嘅器官分配嘅機制啦，內地嗰個佢哋中國人體器官分配與共用電腦系統啦，如果納入埋香港一啲醫院嘅時候，你先都提到話啊，可能都其中一個關注點就係、是譬如香港市民對於一啲機制嘅信任啊嘛，你覺得可以點樣釋除呢一方面嘅疑慮咧？或者長遠嚟講，如果真係做呢個機制嘅時候，仲有啲乜嘢要注意咧？ 所以我覺得要多啲解釋嘅啫，即係其實好多人對於中國嗰個嘅機制都唔了解嘅，真嘅，仲有好多嘅疑問啊，仲有好多嘅懷疑啊咁樣樣。咁呢個係大家要溝通嘅， 咁我哋香港嘅情況其實大家都比較了解多啲啲啦。咁如果溝通得多啲，了解得多啲嘅話，應該嗰個嘅信任會增大咯。老實講，香港個器官移植捐捐贈嗰率其實唔算高噶嘛。咁當然，如果講目前嚟講咧，中國嗰個器官捐贈率咧，比我哋香港仲要低，即係我哋已經唔係好噶啦，佢做差啲，但佢進展得快啊嘛。咁可能咧喺幾年內已經可能超越咗香港都唔頂㗎啦。嗱，香港目前嗰個器官捐贈率咧，每一百萬人咧只係得五個人捐嘅啫。咁而家香大陸咧大概係三個人。咁即係話，但係中國個人口多嘛，咁所以咧佢個即係實際個數目咧，可能係一定係好快就會超越我哋㗎啦。咁呢個咁樣嘅咁龐大嘅器官嘅來源咧，其實係對於我哋嚟講係一個有利嘅地方嚟嘅。 周国宽医生，刚才你提到话，即系香港器官捐赠嗰个即系比率相对低一啲啦。而家系低成点？同埋喺咁嘅情况之下，如果真系要同内地建立一个长远嘅机制，大家要可能有一啲器官系可以系即系交到内地嗰、那个系做一啲移植手术嘅，会唔会有困难呢？即系如果个比率系咁低，个捐赠率 冇困难，即系嗱嗰个行为咧冇困难嘅，即系无论有幾多都可以即係互通有無噶嘛？香港嘅器官捐贈率咧，大概係每一百萬人裏邊咧有五個人，即係話咧，我哋七百萬人到咧，每一年大概有三十幾個人係捐器官嘅。咁喺大陸裏邊咧，每一百萬人咧，大概有三個人係捐器官嘅，但係佢有14亿人喎、哦。咁即係話個實際個數目咧，係比我哋多好多噶嘛。當然佢分配嘅人亦都係多咗。咁所以咧，究竟我應該係邊個會多啲？邊個即係最終啊？邊個會落多啲嚟啊？定係我上多啲去咧？咁呢個係未知之數啦。咁、 okay. 但係我就覺得咧，即係如果從嗰個前景嚟睇啊，嗱，我哋香港 做 咗器官捐贈推廣已經成幾廿年啦， 時間差唔多啦，不過都 OK 好。 好，同阿周家寬醫生你傾到呢個先好。啱啱傾過咧，香港移植運動協會榮譽會長周家寬醫生，轉頭翻嚟九點鐘先，香港電台第一台繼續千禧年代 出一千吉。卖出是1793.3美元。天气方面，冬季季候风正为广东带来寒冷和干燥的天气。今朝市区气温普遍下降至10度左右，新界气温再低3至4度。预测本港天晴干燥，朝早天气寒冷，日间最高气温大约16度，吹和缓北至东北风，风势间中清劲。展望明日朝早仍然寒冷，随后两三日日间气温稍为回升，但是早晚仍然是相当清凉。现在气温12度，相对湿度47%，红色火灾危险警告和寒冷天气警告生效。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报章摘要， 欢迎收听报章及社评摘要，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潘洁平和刘国华。 首先看《星岛日报》报道，阿根廷队长美斯在昨晚卡塔尔世界杯决赛梅开二度，领军法定时间2-2赛和法国，加时和3-3，互射12码赢4-2，个人第五次，亦都是最后一次参加世界杯，终于夺得职业生涯独欠的大力神杯，正式加冕成为球王，并肩前辈马勒当拿。金像同时亦都系成为史上最激烈嘅世界杯决赛，阿根廷半场领先2球被追和，双方加时互攻各入1球，最终要踢到互射12码先至分出胜负。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嘅报道就提到，世界杯决赛昨晚上演，相隔8年再度闯入决赛嘅南美劲旅阿根廷队同卫冕嘅法国队上演终极对决。多个商场在世界杯赛事期间特别设有大屏幕进行直播，吸引大批球迷到场观战。另外，不少人就相约到食肆或者酒吧畅饮畅食，欢乐睇波。酒吧业界和餐饮业界都表示，昨晚决赛带动酒吧和有直播赛事的食肆生意。有火锅店老板更加说，适逢昨晚决赛夜，估计生意较平时有1倍增长。文汇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本港近日持续寒冷，天文台寻日录得最低气温摄氏9.4度，咁创入冬以嚟新嘅低温纪录。预测未来一两日天气仍然寒冷。有蔬菜批发商就话，近一个星期内地供港蔬菜嘅数量减少20%，市面各类嘅售价升近2至3成，预料喺本星期四冬至菜价会再贵10%。大公报报道， 信报报道。 患有嚴重心臟衰竭的四個月大女嬰子希17號凌晨完成換心手術，是本港第一宗批准從內地移送器官到香港移植的個案，亦是本港第一宗最小年齡患者的心臟移植手術。今次的移植是透過相關的內地器官分配與共享系統成功匹配。醫務衛生局局長盧寵茂透露，希望借今次個案建立長效機制，將香港的醫院納入系統，利用公民逝世之後捐獻器官，拯救兩地居民生命。信報報導， 明報報導，立法會選舉委員會界別昨日補選，選舉事務處在投票之後公布，這一次的選舉登記選民有1441人，1307人投票，投票率是 90.7%， 比起去年立法會選舉下跌近8%。補選由6個人競逐4席，民建聯註冊中醫師陳永光以1028票當選，而該黨在立法會佔19席。而至於工聯會，一個星期之內接連在港區人大代表和立法會補選同告敗北，會長吳秋北在選舉之後說對結果感到遺憾，將會堅守立場維護工人權益。明報報導， 東方日報報導，香港青年協會在去年12月8日至24日訪問了531名年齡介乎15至39歲的青年，就個人價值、工作、教育、政治、政府和社會評價、社會資本等範疇進行調查。調查發現，每4個青年就有一個人認為自己無用，人生觀消極，近70%人認為港府忽視民意，近60%青年更加打算移民。機構指，疫情折騰香港多年，社會氣氛持續低迷，部分青年對個人前景和社會環境等方面的信心普遍下降，對未來欠缺明確方向。《東方日報》報導。 在社評方面，《文匯報》的社評說，本港女嬰子希患有罕見的擴張性心肌病，生命危在旦夕，獲得內地捐獻成功換心，示範出兩地是以生命至上無縫對接的通力合作，顯示國家對於港人福祉的重視和關愛。社評說，希望兩地積極研究建立恆常化跨境器官移植機制，造福兩地民眾。文匯報社評。 東方日報政論，一項最新青年價值觀調查，超過25%受訪青年不認為自己有用，只有30%青年認為市民的意見對政府政策有影響力。政論說，香港青年人移民潮很多只是帶幾年的生活費就前往他方闖天地，與其說是勇氣，其實是對自己家園不再眷戀，覺得留下並沒有前途。是《東方日報》政論。 商報的時評就說，新一份財政預算案昨日展開公眾諮詢，受到疫情、地緣政治、加息等影響，近期香港經濟陷入低潮，市場信心不足。時評說，市民期待新的預算案推出強而有力的措施，着重拼復甦、振信心，以新的思維、多方面和多層次催谷本港經濟，繼續促進社會復常，增強香港發展動能，更好增進民生福祉。商報時評。 商報社評說，美國啟動成立中國協調辦公室，專門負責協調不同部門的對華政策，實際就是將兩國競爭制度化，長期作戰。社評說，美國其中一項優勢在於高科技，千方百計限制對華晶片輸出，中國必須急起直追。如果中國做得到高科技晶片不假外求，追落後或者都不是奢談，要突圍就唯有靠自強不息。信報社評。 呢節報章及社評摘要報導完。 交通消息直擊報導。 早晨，而家阿 Rain 同大家報告最新嘅交通消息。咁啊，報告啲塞車嘅消息先啊。九龙咧，较早前呈祥道去荃湾喺明爱医院对开就发生过意外事故嘅，意外事故而家清咗场噶啦，不过仲系好多车嘅，慢车个龙尾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附近，受到较早前嘅意外事故影响，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由明爱医院去到龙翔道近住黄大仙港铁站咧，仲系慢车嘅。而觀塘繞道去旺角在九龍灣 Mega Box 對開就曾經有壞車，咁啊壞車而家走咗噶啦，不過都係多車啦，龍尾去到觀塘碼頭附近。仲有就係新界嘅屯門公路啊，之前屯門公路去九龍喺青龍頭嘅豪景花園段就發生過意外事故，意外清咗場，不過多車少少。而家紅磡海底隧道嘅港島入口咧，即係隧道入口範圍較為多車。紅隧九龍入口公主道過海龍尾康莊道橋面。 东九龙走廊过海同埋尖沙咀线嘅龙尾近学园街，东区海底隧道九龙入口龙尾近油丽村。其他一般嘅路面交通情况，而家九龙区咧，将军澳道下行近住鲤鱼门道至到翠屏南村段就比较多车嘅。而龙翔道去观塘坪石照虎山段嗰段咧，都系多车一啲噶。至于新界啦，大埔公路去九龙交通几好噶，咁但系大埔公路去上水粉岭方向，近住沙田乡事会路至到美林村段咧，现时系交通繁忙嘅。而荃湾路去九龙方向，近住葵涌道交界至到晋升工厂大厦段咧，就比较多车。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香港电台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世界短池游泳锦标赛女子二百米自由泳决赛，香港代表何思培勇夺金牌，成功卫冕。 香港电台仅代表听众送上祝贺， 为香港运动员打气。 我是儿童呼吸科邵嘉嘉医生。疫情升温，作为妈妈想给小朋友最好的保护，就要安排六个月或以上的仔女打新冠疫苗。感染了新冠绝对不是一般伤风感冒，有机会并发脑炎等重症，要深切治疗甚至死亡。而孕妇打了针，不只可以减少重症，仲可以将抗体传俾胎儿，喂人奶嘅妈妈打咗，初生婴儿就可以透过母乳得到抗体嘅保护。 星期一至五上昼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现时香港就有两间留宿的幼儿中心是专为一些三岁以下的小朋友提供照顾服务的。早前在九月的时候，就其中铜锣湾保良局的婴儿组留宿幼儿中心就是被揭有一些虐儿的案件，有一些职员是被捕的。也都在之后是成立了一个独立检讨委员会。早前就公布了首阶段的报告，当中有一些发现，包括就是说这个婴儿组出现一些超龄同埋有特殊教育需要，即系 SEN 嘅小朋友嘅比例咧增加，咁亦都导致到一啲嘅问题啦。委员会亦都系提出咗好几个建议嘅，六大建议嘅。除咗头先提到话一啲嘅超龄儿童啊 SEN 嘅小朋友系比例增加之外咧，亦都喺今次嘅检讨度提到一个情况，就话虐儿嘅法律定义咧存有一啲不确定性啊。咁整体嚟讲，我想请两位嘉宾咧同我哋倾下今次呢一个嘅委员会报告啊。电话旁边有两位嘅，包括就系保良局儿童院舍住宿服务负责零至六岁的独立检讨委员会主席彭允熙，同埋委员方长发。早晨， 系早晨，早晨， 早晨，早晨， 早晨，两位，可唔可以先简单讲下今次嘅报告？你哋有啲咩发现啊？首阶段报告嚟嘅啫，有冇话喺婴儿组呢个留宿中心，你哋睇到啲咩问题咧？ 其實咧，因為今次咧，我哋依個獨立檢討委員會咧，就十月份咧就開始咧做依個報告啦。咁我哋咧七個委員咧都即係開咗成九次會議嘅。咁我哋檢討咧就都有幾個報檢討嘅結果啦。咁然後亦有啲建議嘅。咁我哋簡單開始咧，譬如檢討結果一咧，我哋就見到咧人手係好短缺，同埋咧可能喺安排人手嘅分配方面咧，可以做得更有效率嘅。咁依方面，因為我哋見到咧喺觀察到，譬如喺住宿幼兒嘅工作員咧，其實要面對咧可能同時間咧成七八個兒童咧一齊都好需要關注添。咁亦有啲細路仔係即係跑來跑去嘅。 OK， 咁我哋就覺得咧，即係佢點樣安排人手，即係俾足咧一啲 attention 佢咧係好重要嘅。咁而檢討譬如結果第二咧，就係講明今次我哋嘅係嬰兒組噶嘛睇，咁就應該係零至三歲以下嘅兒童。咁但係我哋見到咧係有唔少嘅超齡兒童喺裡面，咁甚至有啲可能都去到五歲。咁你會睇到零至三歲嘅嬰兒組咧，佢嘅設備啊， 同埋人手方面，或者你俾嘅玩具同埋書籍咧，係唔啱一啲超齡兒童玩嘅。咁啊，尤其是咧，如果細路仔係你譬如超齡嘅話，喺一個零至三歲嘅組別度，咁佢又聰明咗啦，又叻咗，又對玩嘅嘢冇興趣，咁咪變咗更加可能會製造一啲問題，佢會同個年資較細較淺嘅員工咧，有時會挑戰佢個權威，咁呢個都係一個問題嚟嘅。咁而結果第三咧，我哋亦見到咧係有特殊教育需要嘅兒童咧，係增加咗好多。咁大家都明白啦，如果是特殊教育需要嘅兒童咧，佢需要嘅照顧啊，同埋即係教導咧係唔同嘅，呢個係比較專門。咁但係保良局嬰兒組咧就唔係特別專門為呢啲 SEN 兒童咧設立嘅訓練中心。 嗯， 咁就個需求係有一個即係吻合唔到，咁亦係對前線嘅員工咧製成一啲壓力嘅。咁啊，第四點咧就係我哋覺得咧喺培訓方面咧係針對性不足。咁因為入職嗰陣時候當然有一啲書面嘅材料啦，咁但係書面嘅材料咧有時未夠實務啊，未清楚講得有乜嘢係可以接受嘅行為，有乜嘢係唔可以接受。 嗯， 咁啊變咗界線方面咧係比較模糊嘅，咁啊我哋就覺得希望咧啲課程可以進步一啲啦，改進一下，因為而家課程係比較重視理論啊，好理論性。 嗯嗯嗯嗯。 實踐方面咧就需要加強啦，尤其是咧何謂弱兒，咁呢個好重要，呢個都全香港好關心嘅議題，亦係我哋呢個檢討委員會每一個委員咧，即係覺得是很重要的，第一個弱兒個案都不可以有咯。而檢討第五方面呢，就是覺得現在呢法律上的定義呢是有些不確定性。為什麼呢？因為現在呢可能即一般來說呢，執法人員呢是根據侵害人身罪行呢的條例的第27條 A 27日，但是這方面呢個案件呢就比較呢是少啊。咁亦好多我哋見到嘅案件，亦可能係即係認罪就算啦。嗱，咁呢個咧同現時咧幼兒工作員咧，佢一般用嘅即係學嘅即係個所謂嘅指引，因為而家有叫保護兒童免受虐待多專業合作程序嘅指引。 嗯， 個指引嘅標準咧就係、是受虐嘅兒童咧會顯示到由身心健康同發展受到某一啲傷害或者損害。 嗯， 但是法例的要求呢就是说如果一个儿童受到不必要的苦楚或者健康损害已经重了，那变成法律上的定义呢更加就是更加容易令人堕入法网。 好， 那当一个员工住宿的儿童住宿员工，他们不是律师啊， 嗯， 那又不是由专晚都就是看法律文件，变成不熟悉怎样运作，那引致的情况呢他们就很害怕的。他哋擔心咧，佢哋譬如真係無心做咗啲行為， 嗯， 就變咗虐待兒童，咁啊引致即係可能俾人告啦。 Okay. 啊，咁啊好擔憂。 OK OK， 頭先你講嗰呢幾個嘅檢討結果咧，有五項啦。我想集中講翻先，第二同第三項，超齡兒童增加同埋一個特殊教育需要兒童增加。我想知點解會出現呢一個問題咧？同埋頭先提你話超齡兒童增加嗰個年齡啊，去到點咧？因為而家就應該根據嬰兒組嚟講，應該係三歲或者以下嘅，佢係超齡到幾多啊？見到同埋點解會有呢個問題咧？係咪長期嘅問題咧？又？ 不如我呢方面咧，就俾我哋阿方丈法先生咧。 O K， 好啊。 O K， 嗱，佢個幼嬰兒組咧，就係應該照顧到三歲以下嘅。 嗯。 咁但係咧，就係因為佢到兩歲零，應該喺程序上面咧，要轉介出去安排佢三歲或者以上嘅即係處所啦，咁樣樣。咁可惜咧，喺呢一方面咧，呢個安排咧就由社會福利處嘅中央轉介組去負責嘅。咁而咧就出現咗塞車嘅情況啊！即係話咧，喺接手嗰方面咧，係冇位置俾佢哋，咁因此咧，佢哋而家一路累積咗。咁俾少少數字咧，就係話喺2020年十月尾咧，佢哋超齡嘅兒童咧就係12名，到2021年十月尾咧就去到15名，到今年嘅十月尾咧去到22名，咁啊睇到嗰個塞車嘅情況好嚴重。咁正話你問最大幾多少，我哋知道就最大就5歲1個月咯，咁樣嚇。 即係都突咗成兩年嘅喎。呢個係咪一個長期嘅問題嚟㗎？以前有冇，定係只係近呢一兩年出現 咧？其實以前都會有譬如話三兩個月嘅延遲啦。當然你唔會三歲啱好就即係可以有位俾佢啦。咁三兩個月嘅延遲係可以忍受嘅。咁但係而家睇到個數字就係一路累積緊啊，知唔知？喺後邊度無論三至六歲嘅院舍或者係寄養家庭方面嘅接收咧，係有塞車情況咯咁樣。 嗯，對於職員嘅壓力係點咧？同埋我想知保良局本身有冇一啲即係都營運埋四至六歲呢啲小朋友嘅留宿幼兒中心，可唔可以自己調過去嘅咧？又 呢個佢係唔可以嘅，因為咧係中央轉介嘅，因為嗱四至六歲嘅位咧係除咗保良局自己嘅小朋友要去攞之外咧。其實街外邊都有啲小朋友係等緊嘅，咁所以咧整個服務嘅安排咧就係由社會福利處中央派位就所以先排就先得咁樣，就唔可以打尖嘅。咁因此咧，佢哋就會塞咗喺保良局度。咁你話對於呢個幼兒工作員嘅挑戰係咩咧？正話主席喺度講就係話咧，基本上到三歲或以上咧，第一佢哋要出去幼稚園讀書噶啦。咁當然啦，保良局有安排佢哋去幼稚園讀書嘅。咁但係當佢哋大個就係。無論你嘅環境設施，甚至乎張牀仔咧，都唔啱佢哋去瞓噶啦嘛。咁因此呢個好自然睇到就係成個流程係改變曬。而當中咧，你又如果你全部係三到六咧，又容易處理啲。但係因為你又夾雜咗啲零至三嘅咧，咁整體嚟講咧，對於個人手就拉得好行啦，同埋嗰個設施同埋個訓練要求都唔同。咁有人都講過就係、是，當三至六歲嘅小朋友出去讀書幼稚園嘅時候咧，佢變得聰明咗咧。翻到嚟覺得嘢都唔啱用嘅時間咧，佢哋就會有啲唔好嘅行為出現啊， okay. 曳啊咁樣樣。咁而家對於工作員嚟講咧，就一個壓力，一個挑戰啊。 呢、這個其實都涉及到頭先話社署可能係轉佢去第二啲即係年齡大啲嘅組嘅留宿位嗰度咧，就嗰個過程啦。呢、這個其實係咪社署一路都知道嘅問題？如果係即係真係啲位唔夠塞個車，其實仲可以點做咧？即係喺一個硬件上面唔能夠容納到佢哋轉組啊嘛。咁可以點樣處理咧？係唔係仲可以有啲咩建議可以係改善呢個問題咧？ 其實咧就保良局已經盡佢能力咧係處理緊呢一樣嘢。咁當然啦，困難好多啦咁樣。咁事實上，社會福利處係知道呢一回事嘅。咁而保良局亦有不斷去提醒佢哋嘅，亦都將嗰啲緊急情況咧係排咗唔同嘅緊急次序嘅。咁但係咧，好不幸就係排到好緊急零啊，佢所謂零級別嗰啲咧，都係要滯留啦咁樣。咁我話社會處係知道就係因為最近喺社會福利處主導下邊一個兒童住宿照顧及相關服務檢討委員會嘅第一階段報告書入邊咧，都有講到咧喺度第25項嘅。嘅建議入邊咧，都講到就話咧，增加更多兒童住宿照顧服務處所嘅供應。咁呢個佢哋係完全知道。咁當然啦，你安排處所咧係需要時間嘅。 因為我哋嘅報告咧，我哋都有個建議啦。咁即時當然希望咧，社署可以即刻調咗去其他嘅住宿啦。咁但如果係真係又未調到咧，我哋都希望咧，譬如保良局可以俾多啲資源啦， okay. 或者以啲更熟悉點樣照顧年長嘅細路仔嘅保良局所謂幼兒組嘅人個調過嚟，就係嬰兒組提供幫助。 OK， 咁亦希望提高即係比又係人手嘅比例。 人手比例嗰度我都想問一問，因為我見你哋嘅記者會提到話，工作員同埋小朋友嗰個人手比例咧，應該係1:4或者1:5先至叫合適嘅。不過其實過往都提到，其實根本業界嘅流失率比較高啦，人手方面仲想提高成個人手比例，係咪咁容易做到咧？點樣去吸納或者留到人咧？又 嗱，依個咧正正係個問題嘅主要個即係原嘅problem啊。因為點解咧？因為你會睇到咧現時咧，因為變咗入行嘅人咧，可能係擔憂會喺唔知嘅情況下就誤入誤墮法網。咁喺呢方面咧，你如何吸引多啲人入行咧，係一個好大嘅議題嚟嘅。咁一方面當然啦，保良局都會而家係即係積極去請多啲人。咁佢哋可能喺薪酬嘅調整方面。令到更加吸引人哋入行啦。咁而喺即係培訓方面又多啲，令到佢更加安心，知道自己如何去做呢份工啦。咁呢啲我覺得係比較一個大嘅範疇啊。喺我哋個檢討委員中咧，委員會度我哋係提及過，但我哋覺得即係有啲方向性俾到保良局，但細節上我哋覺得係俾翻保良局自己去即係睇下點樣吸引多啲。 冇錯， 亦係全行一個大問題嚟嘅。 係冇錯。 Okay.有冇補充啊？方長發呢個位， 我諗仲有一樣就係話，我哋亦都可以係 考慮聘用啲幼兒工作嘅助支前線支援，譬如助理嘅人員啦。咁呢個喺社會福利處嗰個報告書都有建議，佢係第二個建議嚟嘅，就是、增設前線支援人員。咁如果有時小朋友嘅嘢咧，即係你多對手就多對手，會幫得到手咯咁樣。 另外，我哋都希望咧，即係令到即係社會更加正面啲啊，鼓勵呢啲前線嘅員工，同埋俾啲支援佢。因為如果佢嗰一份工咧，是一個受社會尊重的，那加入這個行列的人就會多一 點。另外剛才都提到一個問題，我想說約兒的定義，剛才提到一個指引，就是比較一個高的標準，比起法例還高，簡單來說就是可能法例的定義就鬆一點，令到一些員工有可能易一點是代入這個約兒的情況。有啲乜嘢行為，其實啲員工係擔心可能做咗，其實佢冇心嘅，但係就落咗去一個弱兒嘅法例嘅定義嗰度嘅 咧。因為好多時咧，呢啲弱兒個案都係可能睇 CCTV 咁啊湊到出嚟嘅。咁但係咧，有時即係真係我哋見到咧，因為幼兒照顧者咧，真係好多時同幼兒係有個身體嘅接觸。尤其是你會見到有啲SEN 嘅細路仔可能比較活潑啊，有時個情緒又可能突然間係激動咗，咁幼兒個照顧員咧就真係要去冷靜下來，咁有時可能真係即係用身體嘅接觸叫佢冷靜， 管 控佢。咁呢個咧就變咗係即係大家喺嗰度有時即係會有啲衝突啊，可能個細路仔又掙扎啊，咁呢方面咧有時擔心係用力多咗，咁會唔會變成一個弱兒咧？我哋有啲員工同我哋分享，咁佢哋係嘗試話，咁不如試下用聲音控制啦，即係叫佢喂，你唔好唔曳啊，你坐翻低，唔好同隔離嗰個打交。咁但係我哋嘅聽到翻嚟就係、是、用聲音去叫佢冷靜下來咧，就唔係好得啊。咁同埋有啲員工亦擔心話，喂咁危險，可能我即係可能捉住佢，有時啲細路仔跑得好快又撞嘅，咁會唔會用力過度咧？咁可能有啲話，不如我躺平啦，即係盡量咧就唔好用身體去接觸個細路。咁但係又係唔可能嘅喎， okay, okay. 有時零至三歲嘅細路仔走來走去，咁你用淨係用聲音叫佢乖，咁我覺得又好有難度咯。 因為時間唔好多，得翻一分鐘啫。我想知就住呢個弱兒嘅問題，你哋建議可以點樣做得更加好嘅，更加清晰咧？又 唔係我你講法律上 係。 咁我哋係第一，我哋覺得咧喺個培訓方面咧更加要針對性，因為好多時候我哋見到培訓咧就可能比較係一個即係 theoretical 啊，即係講緊一個 理論 啊。咁你有理論，咁如何實踐咧？即係我哋話俾你聽，你唔可以令到佢有不必要嘅苦楚或者健康損害。咁前線人員會話嚇，咁即係點啊？咁我可能我用雙手捉住個細路。教佢嗰時候用力多咗，又可能會造成弱兒。咁、 okay. 我哋希望係多啲有實務上嘅指引。 明白，指引培訓方面做多啲。好，唔該曬兩位，同你兩位傾到呢度先。啱啱傾過咧，就係寶良谷兒童院舍住宿服務零至六歲獨立檢討委員會主席彭允熙啦，同埋委員方長發嘅涉及到今次呢一個喺銅鑼灣寶良谷嬰兒組留宿幼兒中心早前係被揭發有一啲嘅弱兒案嘅情況嘅。1872311。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九点半，由郑浩景报道新闻。一名四个月大女婴确诊扩张性心肌病变，出现心脏衰竭，日前接受来自内地的心脏，并且在香港儿童医院成功完成换心手术，是手中移植手术的器官来自内地。港大临床医学学院教授及肝脏移植科主管陈志仁表示，女婴心脏细小，要在香港等到合适捐赠的机会难，而本港的捐赠数字令人失望，今年截至昨日只有16宗丝肝移植手术。陈志仁在本台节目《千禧年代》说，期望内地与特区政府可设立清晰透明的机制，协助更多有需要的市民。他又说，内地捐赠制度已经越来越优化，确保器官属于无偿捐赠。

美元對其他貨幣賣價，港元 7.784， 日元 135.93， 瑞士法郎 0.933， 加元 1.365， 人民幣 6.971， 英磅對美元 1.219， 歐元對美元 1.06， 澳元對美元 0.672， 新西蘭元對美元 0.64。日经平均指数报27,252点，跌274点。港金报16,660蚊，升1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94.29美元，卖出1,794.6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而家由阿 Rain 同大家报个最新嘅交通消息，先讲隧道啊！而家红磡海底隧道港岛入口交通畅顺嘅，九龙入口咧就只系收费广场至到理工湾位段多车啦，而漆咸道北果同埋尖沙咀线咧就比较繁忙少少，龙尾就去到学园街。九龙路面方面啦，而家沿住呈祥道去荃湾宁外一带交通就回复畅顺噶啦。不过咧，龙翔道去荃湾近住北架山一段啦，同埋龙翔道去观塘近住平石至到钻石山段咧，都仲系比较繁忙一啲嘅。观塘绕道去旺角九龙湾段就多车啲，不过冇龙尾噶。至于新界啦，而家大埔公路沙田市中心段去上水粉岭方向就仲系较为多车嘅。安全车速报告有清水湾道碧屋落斜去西贡。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会。 以市民心为心， 以天下事为事。 FM 九二六，香港电台第一台， 你嘅新闻时事知识台。 大麻系毒品。当中的大麻二分即是 CBD 都有机会损害健康。根据法例，由2023年2月1日起 ,CBD 会被列为毒品。未经许可在香港拥有或买卖 CBD 产品和大麻都是违法。如果你持有 CBD 产品，可以在2023年1月30日或之前交去10个 CBD 产品弃置箱，上 nd.gov.hk 了解更多。CBD 不适合我，一起企硬不剔嘢。 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公展2022， 12月23日下午3点，维园公展会有我林超荣、 黄桂林、 刘念、 彪爷， 仲有那些年的张伟基， 仲有歌手雷友辉、Patrick、红座星 Aden， 仲有苏丽珊， 同大家一起玩游戏送大奖。 那些年我们开心到公展2022，到时见啦！ 星期一至五上周八至十，香港电台第一台，声音更立体， 意见更多元。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剛才提到這個銅鑼灣保良局嬰兒組的留宿幼兒中心在9月是被揭發一些涉嫌的虐兒案，有職員被捕，社署都有個嘅回覆嘅，喺獨立檢討委員會出咗呢個首階段嘅報告之後，佢哋咧就發聲明啊，提到就係社署話察悉到報告咧，提出一系列改善保良局核下相關服務嘅建議同埋措施，為接受服務嘅小朋友咧係提供安全同埋受保護嘅環境。另外，保良局咧亦都係佢哋嘅聲明咧提到係感謝委員會嘅寶貴意見啦，會接納同埋跟進，加強管治機制同埋持續執行咧各項優化措施。就住報告入邊涉及嘅政策建議咧，將會有報告咧係提交到去勞福局以及係社署嗰度考慮嘅。另外想同大家講下咧，講有關於澳門政府早前就係宣布由香港、台灣同埋外國入境嘅澳門人士咧係由五日嘅集中隔離醫學觀察咧，同埋三日嘅居家隔離咧，改做咧就係五日嘅居家隔離醫學觀察，同埋三日嘅離境限制。有啲講法就話呢個措施都便利到譬如港澳兩地之間一啲工作同埋探親嘅需求嘅。又請一位嘉賓同我哋講下，有港澳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亦都係港澳巴士路線港澳一號副秘書長崔定邦。早晨。 早晨， 早晨，崔定邦。澳门呢一个入境措施嘅放宽，咁就改做五日嘅居家隔离同埋三日嘅离境限制，有啲咩咁大嘅放宽唔同咧？或者对于旅游业嚟讲个帮助有几大咧？ 我諗嗰個分別就大啦。咁咧，因為較早前啊，過去兩年幾啦，咁咧澳門咧都係實施一個咧酒店隔離啦。咁咧最長嘅時候咧係長達21日嘅咁樣。咁雖然近期都係咧縮短咗，但始終都係有一個咧就係酒店隔離喺度啦。但喺日前啦，咁澳門政府就實施咗咧，即係一個咧，即係所謂居家嗰個醫學觀察嘅安排啦。咁咧香港所以香港居民啦，亦都係可以咧去到澳門啦，因為咧佢可以我哋香港居民啦，咁咧除我哋其實本身好多香港居民都係因為可能因為家庭嘅原因啦，我諗大家都好多即係有朋友啊或者親戚其實喺澳門啦或者喺香港居住啊咁樣，咁亦都好多香港居民啦其實喺澳門工作嘅咁樣。咁所以咧，呢一個係我形容為啦一個咧叫局部通關啦咁樣，咁起碼我哋香港居民啦，即係或者澳門居民，佢翻咗去澳門之後啦，咁咧就唔需要再去到咧酒店檢疫啦。咁咧佢係一個居家嗰個醫學監察，嗰、那個居家醫學監察受限嗰日子都係講緊3日嘅咁樣，咁成日都大幅度縮短咗啦。咁所以對於港澳之間嗰個交通往來需求咧，就似乎有個急升咯，係。 但係對邊類人係特別方便啲啦？先問到係咪旅遊業界都有幫助咧？又 這個暫時咧似乎未必去到咧旅即係話啲休閒旅遊過去澳門玩幾日啦。咁暫時似乎未必得，但係咧因為本身咧好多香港港澳之間啦嗰個交通往來，例如香港居民過去澳門工作，其實亦都好多澳門居民啦。過去啦，亦都需要香港嚟攞一啲專業服務啊，甚至係睇醫生啊咁樣。但呢兩年幾都停頓咗啦，咁所以而家放寬咗啦，咁樣咁咧同埋根本上大家亦都可以去到，如果有親朋戚友嘅，亦都可以喺親朋戚友個地方嗰度居住啊，咁樣亦住嗰個醫學監察嗰個日數都只不過係3日。咁所以咧，對於往來兩地嗰個需求咧，即係呢個咧就出現個明顯嗰個反彈咯，係。 你頭先話往來兩地即係港澳嘅需求反彈啦，但係中間嘅交通嘅即係供應方面又係咪應付到咧？譬如而家港珠澳大橋嘅穿梭巴士即係金巴啦，係都似話有增加到一啲班次嘅，但係你自己見到係咪可以滿足到個需求咧？ 其實而家咧，今澳門政府咧，亦都好迅速啦。咁咧喺應該前日啦，都安排咗金巴嘅班次啦，就每日應該由原本3到5班增加去到咧每日10班嘅，即係10對往來香港同澳門之間啦。但呢個就遠遠當然唔係咧，即係符合到個需求啦。咁所以咧過去啦，特別自從港珠澳大橋即係通車之後啦，咁咧我哋所謂我哋粵港澳大灣區之內啦，特別港澳之間啦，最主要嗰個交通往來咧，都其實係咧我哋咧港珠澳大橋上面嘅金巴，亦都包括咗咧我哋咧一啲跨境嘅直通巴士啦。咁所以咧我哋協會啦，咁就喺星期五嘅下晝啦，我哋都正式咧就係去信啦，就俾澳門當局就有個查詢，我哋究竟可以幾時係恢復嘅營運啦？咁咧，我哋恢復營運遲之前咧，有啲細節嘅安排，我哋都想盡快落實咯，係。 即係啲跨境直通巴士都希望可以快啲恢復營運係嘛？提出嚟嘅 係啦。 呢一、個問題其實而家係譬如澳門政府，你以你所知咧，個考慮係啲咩咧？可能未有恢復呢一樣嘢，即係棘住嘅位喺邊度咧？知唔知佢哋？ OK 嗱，我相信都冇棘住嘅，咁同埋我初步咧都了解到少少資料啦，咁咧即係澳門方面咧個反應都係咧即係良好嘅，同埋咧都好希望咧係可以咧即係迅速恢復翻咧港澳直通巴士個服務啦。我諗我講少少咧，港澳直通巴士咧即係我啲其實本身香港同澳門之間係有3條咧，即係往來咧香港市區係直達澳門市區嘅巴士服務嘅。咁呢個係有別於金巴，金巴咧都只不過係喺口岸之間嗰個往來同埋接駁服務啦咁樣。但係咧我哋嘅跨境直通巴士啦，可以例如好似我哋香港嘅市區入邊啦，咁咧我哋係可以直接入到去咧澳門個市區入面啦，咁呢個係省卻咗咧一啲即係轉車交通安排啊，咁所以其實從來咧喺即係疫情前啦，或者其實發生咗疫情前疫情啦，大橋咧個跨境直通巴士被叫停之前啦，咁咧跨境直通巴士個服務咧係大受歡迎嘅係。 但係呢啲跨境直通巴士係咪即係都停咗一段時間啦？要可以重新運作翻，係咪隨時準備好咧？喺人手啊或者車啊等等方面。 OK， 嗱，我哋咧其實過去兩年幾啦，咁港府又推出咗好多嘅措施，例如可能一啲保就業嘅計劃啦，甚至翻到去旅遊業。特別針對可能係旅遊巴嘅，咁政府亦都鼓勵咧，我哋多啲搞本地遊啦。正正個原因就係希望咧，我哋咧透過一啲生意，係令到我哋可以養住一啲司機嘅。好啦，我哋呢終於我哋捱咗呢兩年幾，接近三年啦，我哋咧終於等到咧即係邁向通關呢一日啦。而呢個通關其實係咧即係似乎比較實在㗎啦。咁所以我哋如果而家我哋組織翻我哋嘅司機咧，我哋問題呢個唔係好大嘅。我哋相信咧我哋手上咧係有足夠嘅司機啦，我哋嘅車暫時嚟講啦，我哋亦都可以咧足夠嘅咧係基本營運到咧疫情前嗰個咧班次水平啦，係。 澳門當局就話，如果一啲新嘅防疫通關措施觀察一段時間之後咧，只要係對澳門嘅疫情控制咧冇造成太大影響咧，相信短時間之內都會進一步再放寬一啲防疫措施嘅。你覺得再放寬係點？係咪就係頭先你提到一啲嘅直通巴士啊，或者仲有啲咩其他措施可以再放寬咧？ OK， 嗱，我哋希望咧，如果下一步再有啲放宽啦，喺人流方面咧，我谂希望咧，可以迈向咧，即系唔需要咧，即系再有医学监察啦。咁咧，总之持有个即系核酸检测个报告系阴性啦，咁咧就可以进入澳门就自由活动啦。咁呢去到呢一个阶段咧，咁咧旅游业就可以全面恢复啦，因为大家可以好轻松。咁咧，总之我揸住个核酸检测结果系阴性噶，咁咧我就可以咧即系过澳门玩啦。呢个咧对咧，其实一路以嚟咧，澳门其实香港咧系澳门第二个好主要嘅旅客嘅客源啦。咁亦都调翻转讲，香港平均每年咧都有咧，即系疫情前咧，2018年啦，大概咧都每年咧大约有700多万人咧。人次啦，就過去澳門旅遊嘅，咁所以港澳之間兩地嗰個往來嗰個需求啦，特別其實因為特別我哋過澳門旅遊，可能去玩兩日三夜，個價錢亦都好平咯，咁所以個需求明顯喺度嘅係。 今次呢一個澳門嘅最新安排就係五日嘅居家隔離，再加三日嘅離境限制，即係話第九日就可以係免隔離入境去內地啦。亦都有人比較到內地而家嘅入境措施，五日嘅集中隔離，三日嘅居家隔離，經澳門入境再去內地，會唔會對香港人嚟講，比起直接入去內地係更加吸引嘅呢？ 大家計一計數都知道啦。而家其實所謂喺澳門嗰度啦，醫學監察三日，呢、這個醫學監察其實甚至可以係居家添嘅咁樣。咁當然同而家目前呢一刻位置去內地檢疫隔離個安排，梗係划算好多啦。所以亦都咧，即係促使到，即係可能呢一兩日啦，有好大個需求去揾咧，即係金巴嘅車飛咯。咁咧，所以呢個大家好自然會有個比較嘅，所以我哋都覺得，港澳嘅直通巴士都係時候咧，係可以準備咧，係恢復翻個業務噶啦。 OK， 唔該曬崔定邦，同你傾到呢度。崔定邦係港澳直通巴士協會秘書長，亦都係港澳巴士路線港澳一號副秘書長。先聽一節一分鐘閱讀， 一分鐘閱讀，主持米哈，製作周偉業。 你怕不怕在社交场合哑口无言？你试过在开幕典礼、派对或者朋友的聚会时候，因为不懂得跟人聊天而恐惧吗？如果有的话，罗拉朗德斯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来，可以帮到你。作者是研习人际沟通技巧的权威，在书里面他提供了92个小技巧，让我们安心地跟陌生人聊天。 例如眼神，朗德斯教导我们不要只在对方讲话的时候才望着对方，而是要让眼神接触持续。当对方讲完话，我们都不要那么快移走眼神，否则这样会造成觉得对方话题无趣的印象。 其次，笑容。我们以为见到对方报以微笑就是礼貌正确，但作者提醒我们，当我们双方在眼神上开始接触的时候，立即报以微笑很可能会产生虚伪的误导印象，因此微笑都要看准时机。 另外，如果我们真的十分之紧张，不懂得要跟陌生人讲些什么的时候，我们可以尝试鹦鹉学舌，以提问的方式重复对方的说话的关键词。例如对方说，我最近去了一间很好的餐厅，你可以说，很好的餐厅？对方又会说，是啊，他们的烤肉是一流的。你就可以答，一流的烤肉。 如此类推。 这样鹦鹉学舌的对答可以防止你不会因为答不上嘴而紧张，亦都可以帮助到你去找到和对方共同有趣的话题，大家不妨一试。而剩下的八十几个聊天小技巧，我就留待读者自行找来看看啦。 一分钟阅读推介书籍，跟任何人都可以聊得来，作者罗拉·朗德斯，由李慈文化有限公司出版。 千禧年代主持萧乐文。 在星期五的朝头早，在东涌裕东路近东涌交汇处就发生两死十伤的交通意外。当时就是九点几的时候，六名的清洁工人就在这个位置就是清扫一些树叶。在马路的前方就是泊了一架麦斗货车和另一架的轻型货车。龙运巴士的司机就是由元朗驶过来东涌的，当时说巴士去到这个地方的时候就撞到麦斗货车。而货车再流前就撞向轻型货车和在路上面的四名清洁工。另外还有两名的工人就在麦斗货车上面休息的。今次这个事件大家都关心到，如果这些在路边做清洁的清洁工的安全啊、保障啊等等嘅，又请嚟一位嘉宾同我哋讲下，有清洁服务业职工会总干事杜振豪，早晨。 系，早晨，大家好。 早晨，杜振豪。呢、这个上星期五发生嘅致命车祸，咁就喺东涌发生嘅咁。我就想知，一般嚟讲，譬如食环署无论系外判嘅工人或者点啦，佢喺路边做呢啲清洁嘅时候，其实食环署有冇一啲清晰嘅安全指引俾佢哋？究竟要点做咧，先至会即系安全啲，或者系提醒到附近嘅车辆佢哋系喺路边做紧工作嘅咧？咁 其实有啊，其实我哋手头上有份标书都系食环外判商噶啦。其实有讲明咧，其实佢跟翻系路政署嗰個嘅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程工作守則嗰個指引去做嘅，咁而清潔工作就可能就應該會係屬於咧係佢裏邊有一項叫流動作業咧一規定要遵守啦。咁其實即係同其他工程相關，即係路上馬路工程都一樣要做，就係至少你要擺一個雪糕筒啦，輔助標誌牌啦，一啲警告牌啦，咁去做翻嘅。咁喺星期五個意外裏面咧，當然即係網上嘅有啲片段我會睇得翻啦。咁可能具體嚟講有啲咩全部有冇啲咩做得唔好咧？可能係要專家去講。但至少透過片段睇到咧，就其實嗰個雪糕筒係冇擺到嘅嚇。咁所以可以見到係有啲嘢係應該係做漏咗嘅。 另外其实我见警方嗰方面呢都有提到话个路面系未有发现工程指示牌，咁就话路牌放咗喺个麦斗货车上面，咁亦都未知事发嗰阵系清洁前后啦咁样。呢一个嘅情况系咪即系就咁睇落系未必符合个指引呢？就系 都好明显啦，有咁夸张。 因为食环署另外佢都有提到，即系回复我哋嘅查询嗰阵咧，话佢喺服务合约要求嗰度咧，提到话承办商咧系要向啲员工咧系必须提供一啲职安健嘅训练啦，合适嘅工具啦，保护衣物啦，包括就系一啲专用嘅车辆同埋反光衣，另外都要咧系需要为中央分隔带同埋路旁嘅员警队提供一啲合适嘅指示灯，同埋要喺适当嘅距离摆呢啲指示牌嘅。咁其实我想知啦，今次呢个事件意外，其实一般嚟讲系咪都会做足嘅咧？以你所知， 嗱，坦白讲咧，就系以我认识嘅工友同我讲翻，就好多嘢都系冇做足嘅吓。咁所以就系呢个都唔系一件好罕见嘅事啦。就我工啲同事同我讲翻，系啦。咁就即係所以，如果嗰個運商佢係諗住貪快貪方便而係冇做足嗰啲嘢話，咁其實嗰個後果都可大可小啊。 頭先你講嘅冇做足係其實公司即係話承辦商咧係有提供呢一啲嘅物資嘅，而嗰個前線職員冇做，抑或係其實根本冇提供咧？ 嗱以我啲一啲同事同我講翻就係其實好多時候我覺得嗰、那個食環署去俾公司嗰個嘅要求啦，嗰份標書咧。其實前線嘅同事咧，好多時候係唔知道嘅，即係得可能最上層嗰個嘅我叫地區監督啦，先會知道。甚至管工咧，可能都係即係可能係口頭上知道啦，但係書面上都係睇唔到份標書內容。咁就變咗咧，其實只係有最上層，如果佢有落足指示，講清楚啲規則點做嘅話咧，咁下面就可能會係跟啦。咁但係如果冇做足嘅話咧，甚至可能冇培訓嘅話，可能就做啲唔做啲嘅。 即係你意思可能係就算係有承辦商做咗某一啲，或者甚至係有提供啲物資，但係可能根本職員係唔知道要做嘅。 冇錯啦，同埋咧就係嗰個提供物資嗰問題都係一個好重要嘅問題啦、尤其是今次應該就唔係一個叫做70公里時速以上嘅道路嚟嘅、如果係嗰啲道路嘅話，其實係需要有個佢叫做精確戰隊車，而且係個叫做護航車去做啦。嗰啲其實你出一次咧，就嗰個成本都係唔細嘅。咁所以就變咗係即係成本商為咗成本考慮，當然就會係有啲嘅嘢做少啲，唔擺唔用，咁咪會慳到錢咯。 但我想知食環署其實一般嚟講會唔會都會確保或者點樣確保啲承辦商係有符合到指引啊，或者提供一啲物資嘅咧？會唔會有所謂定期巡查嘅咧？ 實有嘅，係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巡查係咪足夠啦？尤其是呢啲咁嘅道路工程咧，就係、是。如果係新界區咧，就係、是、會係喺啲好山卡嘅地方嘅嚇。咁、食環署究竟佢又擺幾多資源，佢擺咗人手去真係去即係揸車去巡咧？咁呢個就真係好難講啦。以我哋同事睇翻，就其實就唔算多喺呢方面，反而就捉嗰啲即係工友喺平時喺街上面工作啊，有冇帶齊裝備嗰啲係多啲。 另一個情況就運輸署提到嘅，就係、是、話清掃啲道路啦，以及係附近之前咧，需按道路工程的照明標誌及防護工作守則咧，就策劃同埋妥善咧執行臨時交通安排，並且向警務處、運輸署提交以及係得到同意嘅。今次就運輸署就話係冇收到呢一個申請咧，根據記錄，呢、這個情況又常唔常見嘅？即係其實做呢啲清掃嘅時候，其實係咪一定係要先向頭先相關嘅部門申請啦？是不是通常都会做足呢，定是未必做足的呢？以你了解。 咁呢个参考呢方面我就真係唔好了解啦。 即工会以你所知，譬如工友都未必知道可能有呢个规矩喎，係咪呢？ 冇错，其实只係我最上层人先知道㗎。咁下层嗰啲就係做執行囉。如果你監督嗰度唔讲清楚嗰啲规矩，而且監督嗰度唔去同部门申请嘅话呢，其实係即係就係、是、唔会知道下面啲人。 你觉得譬如即工会嚟讲呢，你觉得食环署仲可以点样或者防止呢啲事件，系咪加强个监督咧？ 首先就嗰巡查要再可能全面啲啦。其次咧就系、是、即系可能大家都睇过一个新闻，就系、是、嗰、那个我几年前做嗰个嘅嗰、那个叫做系耀发，其实系一个即系我哋比较熟悉嘅公司吓。之前就系同罗士星嘅公司有啲嘅纠纷嘅。咩纠纷咧？就系咧，其实之前都系有一单交通意外咧，就系、是、罗士星杰咧就系、是、犯过啦。咁就系食环署系。佢裁定咧就係、是、本身係要係禁止投標五年咁樣嘅，咁但係即係嗰個外判商就為咗係去繞過呢咁嘅懲罰咧，咁就用佢同旗下另一間公司耀發咧，就繼續去投標嗰個嘅食環嘅承辦商嘅服務，咁就繞過咗個禁止投標機制，咁所以就係、是、即係今次事件就更加係啦，即係其實我哋反而就會問就係、是、，OK， 如果今次真係耀發係有啲嘅問題係做得唔足夠嘅，係應該有處分㗎嘛？但會唔會耀發又透過一啲另外開個小公司嘅機制咧，去繞過嗰個處分咧？譬如話又可能幾年之後又攞翻羅氏出嚟去接嗰個嘅承辦商服務咧，咁就變咗嗰個禁止投標機制、處分機制就等於可有可無，完全冇意思咯。咁食環署必須又要檢討整個嘅制度，而呢啲問題其實我哋幾年前已經講過。 OK， 好，唔該曬杜振豪，同你傾到呢度。啱啱傾過咧就係杜振豪啦，佢係清潔服務業職工會總幹事嚟嘅。咁啊，涉及到喺上星期五發生嘅一個意外嘅講到，就係、是、東涌裕東路近東涌交匯處咧，係發生兩死十傷嘅呢個交通意外啦。咁就係講到一架嘅農運巴士撞到停擺喺旁邊啊路旁邊嘅一個清潔公司嘅麥斗貨車同埋輕型貨車。另外講下天氣情況，外面氣温13度，相對濕度47%，仲有紅色火災危險警告同埋寒冷天氣警告嘅。